好多时我哋都会系向神祷告，但系发唔发觉好多时神未必系立刻系回答我哋嘅祷告。嗱，当我哋见到神唔立刻回答我哋嘅祷告嗰阵时，我哋就会话神嘅时间表同我哋嘅时间表系唔同，所以神系未答我哋嘅祷告。嗱，今日我哋会见到一个祷告系但以利嘅祷告，神系立即系回答但以利嘅祷告，佢系派天使加百列系去到但以利嗰度，系嚟到系回答佢。我叫今日嘅题目叫一个神火速答允嘅祷告。嗱，让我哋一齐嚟学习下一个点样嘅祷告先至系为神喜悦嘅祷告，一个点样嘅祷告神先至会系立刻咁嚟到系答允。但我哋亦都讲过但以理书嘅结构好有趣，十二章嘅经文一至到六章系讲照住历史嘅事实、历史嘅时间嚟到记载，七至到十二章是但以理自己的异象，不再是替别人解梦解异象，是他自己见到的。花了两个礼拜跟大家讲69:7和70:7，我们见到是但以理第三个异象。今天的祷告就是神用70:7来到回答但以理的祷告。下一次会跟大家讲是但以理第四个异象，是第10:11和12。那里我们见到但以理的祷告神亦都是立即回答，但是居然天使来到回答但以理祷告的时候是被阻延了21日，三个礼拜。这个我下一次先留返跟大家讲。今天要先跟大家看一看，是重温一下70:7这个这么伟大的预言，被认为是旧约最伟大的预言。但以理是预言69:7之后，耶稣基督在主后33年，亦都是他33岁的时候，骑住驴驹子是进入耶路撒冷城，是尼散月第10日，我们亦都讲过是逾越节前的5日，如果你加埋前后，是以色列人迎接羔羊入到他们屋企，然后在到第尼散月的14日，亦都是逾越节那一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是被钉十字架。经文说之后怎样，有圣殿和耶路撒冷城被毁，这个亦都是70:7的预言当中。我们见到这个亦都在主后70年是应验了，真是罗马帝国毁坏了是耶路撒冷城和毁灭了圣殿，这个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预言，这个是旧约可以说得是最伟大的预言。而今天的祷告就是神为什么用70:7来到回答但以理的原因，完全都是因为今天所讲但以理的祷告。当我们讲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会想起70:7的预言，认为这个就是第九章最重要的事。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但以理书第九章70:7的预言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但以理的祷告。我有两个原因是这样讲。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的大纲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第二节是整个故事的背景。第三至到第20节、18节的经文是但以理的祷告，一共18节的经文。21至到23节是神派但以理神派是加百列来到是但以理那里，同但以理是回答但以理的祷告。24至27节是讲70:7的预言，只不过是4节的经文。但是但以理的祷告是占了多少节的经文啊？18节。你试下18除4，你见到个篇幅是大致起码4倍至5倍。 所以亦都系话，但以你嘅祷告，相信系但以你书第九章系最重要嘅部分。第二个原因，点解我话但以你嘅祷告系最重要？系见到神火速嘅回应，神系立刻系派加百列呢个天使嚟到系回答但以你。我哋亦都讲过，加百列系神嘅公关天使，逢亲系有好重要嘅事，都会揾加百列系嚟到系宣布。喺度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一节，但以理话：我正在祷告嘅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嘅时候按手在我身上。当但以理仲喺度祷告嘅时候，加百列已经嚟到佢嗰度按手喺佢嘅身上。但以理祷告祷到入晒神，唔系呢个天使按手喺佢身上，佢都唔知道。有神学家是用希伯来文是读翻一次，将第三至到第二十节第九章读一次嚟到代表是但以理的祷告。他发觉这个祷告大概是三分钟的时候。三分钟的时候，加百列就由天堂飞到，三分钟神就回答。天使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时间？天使不是无处不在，只有神才是无处不在。天使要从天堂飞到去但以理那里，是需要飞了是三分钟。三分钟神就回答了他的祷告，不是神的延迟，而是天使他是有限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祷告，以致神是会火速回应。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希望我哋嘅祷告神係会立刻回应，火速咁回应。我哋今日嚟睇睇，究竟一个点样嘅祷告先至係为神所喜悦，神先至会係火速嘅回应。一共係有六点。第一点，呢个祷告係本于神嘅话语，係出自神嘅话语。喺但以理书九章二节，经文话：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你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当但以你读耶利米书的话，他知道神的预言话七十年以色列人将会是被掳，七十年后他们将会是回归到以色列。相信他读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是25章11至到12节，还有耶利米书29章10节。70年以色列人分开三批，是被巴比伦来到掳劫。第一批是主前606年，而最后一批是第三批，是主前586年，前后是相距20年。但是但以理若果他用是主前606年第一次被掳这个时间来到计算的话，他计到回归的时候很近，所以他向神祷告。但以理手头当然是没有新约啦，新约的圣经，但是很明显他是有耶利米书在他的手上。耶利米是以色列人被掳之前最后一个先知，他是不断地是劝以色列人来到是认罪悔改。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是耶利米先知之前的一位先知，亦都是不断地是叫以色列人来到是悔改认罪。我们见到但以理读耶利米书那段时候，他有个感动就开始祷告，而他的祷告中是充满认罪，充满赞美。好多时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有好多情形出现，都是人读了神的话语之后感动他们去认罪，去赞美神来到祷告。例如是以斯拉记第九章四至到六节，当以斯拉在人民面前是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些人民就开始战惊， 开始是监察自己的罪，跟住以斯拉喺度晚祭嘅时候，亦即係下午大概三点钟嘅时候，佢係企起身撕裂咗自己嘅外袍，佢係跪低举起双手同神话：我嘅神啊！佢就开始祷告。同样嘅事情亦都係出现喺尼希米记第八章同埋第九章。嗰啲人民聚集喺一个地方叫做水门，以斯拉又是读神的话语，由朝头早逐读到去中午，还解释神的话语。那些人民一听了之后就怎样，开始是监察自己的罪，开始是赞美神，他们开始是认罪。去到第九章，他们还是禁食、披麻、蒙灰，向神来祈求，向神来祷告。嗱，你话我都有读好多圣经，但我读圣经之后，我从来冇感动去认罪、去赞美神、去祷告。点解？相信我哋若果读经系冇呢种咁嘅感觉嗰件事，我哋系冇真真正正留意到经文嘅内容。如果我哋真系留意到经文嘅内容嗰件事，我哋一定系会认罪、赞美神嚟到祷告。亦都有好多人可能会问，究竟我哋灵修嘅时候应该系读经先，定系应该要祷告先？嗱，根据我哋今日嘅经文，我哋见到当然系应该先读经，然后嚟到祷告。因为我哋唔读经嗰阵时，我哋唔知道应该系为乜嘢嚟到祷告。但系相信喺度读经之前，我哋应该做一个简短嘅祷告，嚟到是求圣灵是开我们的眼睛，求圣灵来到光照我们。基督徒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我们是需要做，祷告和读经，是吗？但是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见到读经又比较祷告是更加重要，因为祷告是本于神的话语。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要求神是成就祂自己的旨意。在这里但以理书，我们见到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以色列人回归回到去以色列，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来到祷告。这件事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是预言来的，是神的旨意，但以你仍然为这件事来到祷告。在这里九章十九节经文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耶利米说，为了你自己所应许的，你应该现在就行出来，不要再迟延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若果是神已经是应许了，若果是神的预言，他已经讲了这些事是会发生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祈求？不是这些事一定就会发生的吗？那祈求不是白祈？但是这个正是圣经的教导，明明知道是会发生的事，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还要是为这件事来到求。我们见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自己说什么？我必快来，阿门。我必快来就是我们去年记不记得退休会的主题，请林修荣来到我们的当中讲的，就是我必快来，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应许，我必快来。但是如果你见到使徒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他怎样啊？耶稣基督说我必快来之后，他立刻就祷告说，主耶稣说我愿你来。有没有见到他的祷告啊？明明耶稣基督话咗我会快来，佢都去祷告话愿你系来临。另外我哋见到嘅喺度旧约，我哋知道以色列人 是很希望有自己的一位王，他们本来是神带领，他们不要神带领，他们要自己是有一位王，就好像他们的邻居，好像外邦人一样。所以最后就选了是扫罗出来，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不为神所喜悦，这件事做得不对，所以他们怎样去到撒母耳那里，向撒母耳叫撒母耳来到替他们求情。在到撒母耳上十二章十九节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看撒母耳的回答是非常之有趣。撒母耳的回答在到撒母耳上是十二章是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神是不会撇弃你们的，以色列人，神是喜悦你们，选了你们作他的子民，不会撇弃你们，你们不用怕。但是跟着的经文，撒母耳怎样？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你们不用怕，但是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因为我不祷告，不为你们祷告，我自己会得罪耶和华。但我们见到有很多事，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听，圣经告诉我们听，有很多事是神的旨意，但我们仍然是需要为这些事来到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另外其他的圣经都有很多地方是教我们要求神是成就祂的旨意。我们见到在主祷文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我们见到在客西马利园，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二节，耶稣基督说，父啊，照你的旨意来到成全，不要照我的旨意。在树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听，在这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应该是知道了神的旨意，仍然是去求，神就一定是会是成就，是会是成全我们的祷告。可能有人问，那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怎么祷告？刚才讲过神的旨意在哪里出来？是神的话语那里出来。刚才 Annie 姊妹都提醒我们，今天是怎样？有一位新的主日学老师，是吧？主日学老师 Julie 会跟我们讲什么？今天会跟我们讲神是怎样是跟我们讲说话，会是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的话，一定要来今天的主日学。神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旨意，我们祈求神不是希望改变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的。当若果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求神是转变祂的旨意？难道是将最好的改变成为没那么好？这个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求神是改变祂的旨意，我们应该是求神来到改变我们自己的旨意，来到符合神的旨意。但是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我们已经是立定了我们自己的旨意，我们不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旨意，我们希望神来到祝福我们自己的旨意。有一个人，他是觉得自己几肥下了，他要减肥，所以他就开车上班放工，他都要运路走，因为在沿路上有一间饼店，那间饼店就非常之诱惑他了。每次去到饼店，他就好像入了一间糖果店那样，走不到出来，买晒啲饼嚟食，食到自己好肥，所以佢要运路行。有一日唔知点解，佢又走到去嗰间饼店嘅附近，於是佢就同神讲嘅，佢话神啊， 若果是你的旨意要我入这间饼店的话，你给我在这饼店前面找到个车位泊。黑点知真是被他找到个车位，当他围住那个饼店氹氹转兜到第八圈的时候，被他找到个车位。嗱，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相信不是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旨意。好可惜，很多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旨意，有自己想做的事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工。但是我们是很不愿意去参加教会其他的事工，我们就是满足了我们自己的旨意想做的事工，这样就算了，其他教会有什么事是漠不关心。当我们真的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读神的话语，知道其他的教会在做什么，一起去参与。如果不是的话就大件事，教会搞出有不同的小圈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教会是不能够合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讲起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发觉有些事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应不应该去求？现在很多年轻人、年轻的基督徒，他们都会是怎样拍拖，是吗？有很多时候都是会跟是未信的人拍拖，跟住点啊？翻到嚟，希望牧师系会祝福，希望牧师啊可以同佢哋证婚，希望神系嘅旨意系能够系神系会祝福佢哋自己嘅旨意，嘥时间。圣经讲得好清楚，我哋唔应该同不同额嘅人系嚟到系结婚。所以若果唔系神嘅旨意嗰阵时，若果我哋去求嗰阵时，就变咗系妄求。嚟当我哋知道系神嘅旨意系乜嘢嗰阵时，我哋系咪立刻去祷告啊？但以你有冇咁做啊？但以你系咪知道我七十年满啦？神系要我哋翻到去以色列，佢系咪立刻就一开始第三节九章第三节祷告嗰阵时，佢就话神啊，你俾以色列人翻去以色列啦？佢有冇咁做啊？佢冇啊！如果你留意经文嗰阵时，佢系去到第十九节，佢嘅祷告系三节去到二十节，去到十九节佢先至话求你嘅旨意成就。咁三节到十八节佢求咩啊？我哋一齐嚟睇睇，仲有好多嘢，其中一样就系认罪。但以你嘅祷告系一个认罪嘅祷告，唔单止系本于神嘅话语。唔单止系寻求神嘅旨意，仲系一个认罪嘅祷告。因为罪系会妨碍我哋明白神嘅旨意，所以喺祷告嗰阵时，认罪系好重要。喺度但以理书九章五节，但以理系用咗四个唔同嘅字嚟到系形容罪。佢话：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嘅诫命典章。第一个字他所用的是犯罪，这个是最基本。希伯来文犯罪的意思是什么？希伯来文犯罪的意思就是你射靶射不中。那靶心是什么？那靶心是神的律法。你射不中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这个是犯罪的定义，是希伯来文很有意思的一个字，犯罪。作孽呢？作孽是歪曲不正直的行为。还有行恶呢？行恶是有心犯邪恶，是不是说无心之失，是有心去犯罪。叛逆呢？叛逆是 反抗权威，是叫做叛逆。在这里但以理书九章七节和八节，但以理说他的罪是使他蒙上是羞愧，他是为自己的罪而是觉得是羞耻。在到第九章，如果你真的去数个罪字那件事，你会发觉是出现了十四次那么多。所以我们见到但以理的祷告真是一个认罪的祷告。在到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 神是怎样说的？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念，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有趣啊！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有两个人在圣经是没有提到他们的罪，一个是但以理，另外一个是旧约的约瑟。但以理是没有提到他的罪，在这但以理书第六章，甚至但以理的敌人想找但以理的罪，他们都找不到。不是说但以理没有罪，只不过相信比起你和我，但以理是圣洁得多。但是尚且如此，但以理仍然是有一个认罪的祷告。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尴尬，叫我们去认罪很难，认不出口的。甚至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家人的面前，更加是很难认罪。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夫妻都会一起揸车去地方，去到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很多时候相信大家都试过了，个老公话要右转，个老婆话要左转，相信好多时都会发生。个 老公把心一横，右转照住自己的方向行，行下越行就越唔妥啦。弊啦，老婆啱㗎，应该系左转唔系右转。但你諗佢会唔会即刻掉返转头呢？心硬到继续会行㗎，好多丈夫。行咗好耐啦，真係唔掂先至走返转头。嗱，呢个就係我哋呀。我哋叫我哋认罪係好艰难嘅。有好多人，好多基督徒可能会话，我已经有好耐冇去到神嘅面前认罪。嗱，我哋好耐冇去到神嘅面前认罪，唔等于我哋冇罪喎。係表示咩呀？表示我哋係对罪係麻木咗。表示我哋对罪嘅敏感性係越嚟越低。所以我哋先至冇去到神嘅面前嚟到係认罪。但以理点解佢嘅祷告咁有效？因为係一个认罪嘅祷告，係非常之有力量。我哋若果要祷告有力量，我哋要读神嘅话语有亮光嘅话，我哋一定係要去到神嘅面前嚟到係认罪。有一个係农夫带住佢个仔去到和田入面，系睇佢哋嘅农作物。嗰啲系农作物预备系可以收割。佢个仔见到有好多麦穗，话爸爸，你睇呢啲又高又直，一定系可以系收割啦，一定系好嘅收成啦。个爸爸同佢话：傻仔，呢啲又高又直嗰啲麦穗好轻噶咋，所以先至咁高咁直。你睇下嗰啲弯晒腰嗰啲嘢先至係最好嘅收成。基督徒同埋呢啲蜜水一样，弯晒腰嗰啲先至係为神所喜悦，弯晒腰嗰啲先至祷告係最有力量。另外我哋见到但以理嘅祷告唔单止係个人嘅祷告，仲係群体嘅祷告。九章五节话咩啊？我们犯罪作孽。九章六节话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嘅百姓都冇听到你先知嘅话。九章七节话因为我们犹太人同埋耶路撒冷嘅居民都得罪了你。九章八节话我们和我们嘅君王、首领、列祖都得罪了你，面上系蒙羞。九章九节话我们嘅神是怜悯饶恕人，但是我们是违反了他的旨意。我们记不记得旧约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有一场仗，有一位叫做阿干的，他是有罪，令到全部以色列人是打败仗，一个人而已，令到是全部的军队是打败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经文话，保罗话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是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是会一同快乐。当我们是有罪的时 是会蒙蔽了我们，以致我们是不能够看到神的旨意。所以一个认罪的祷告，甚至是集体认罪的祷告，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一个是神火速回答的祷告，不单只是本于神的话语，不单只是寻求神的旨意，不单只是认罪的祷告，还是一个赞美神的祷告。我们看到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九章四节赞美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在九章七和十六节说这位神是公义的神，在九章十五节说这位神是带以色列人是出埃及以致是得名得了出了名的神。我们亦都记得主祷文一开始和结尾都是什么？我们说是赞美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结束的时候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在这里新约我们知道，当是加百列这位天使又再出现，是跟玛利亚说他将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妈妈的时候，玛利亚怎样啊？他是赞美神，他是敬拜神，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什么叫做尊主为大啊？是将主是显为大，大大地张扬神，大大地样是张扬神的能力。其实神需不需要我们去提醒这位神，提醒我们的神说、哎、你是最伟大，你是大能的神。神需不需要我们真的提醒他？当然不需要啦，是吧？神当然知道啦。那为什么还要我们赞美啊？赞美其实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大能的神，是伟大的神，提醒我们自己将注意力不要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放在神的身上。这个这样的祷告是为我们好的。但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说奉主名求，是吗？奉主名求什么原因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主的荣耀，为了主的国度来到求。跟我们今天所说是赞美神是有绝对连带的关系。有一样东西是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说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这个是用口来到赞美，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我们是用我们的行为来到亵渎神，或者是使到神是蒙羞。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人家叫我们什么？基督徒咯，是吧？我们有基督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来到赞美神礼拜日，但是由礼拜一至到礼拜六，我们的行为可能每一日都是令到神来到是蒙羞，因为人家叫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口和行为是一致，以致我们是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来到是荣耀神。第五点，我们见到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是一个虔诚火热的祷告。在但以利书九章三节，但以利说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神祷告恳求。一个为神喜悦的祷告是一个虔诚火热的祷告。我们见到但以利在这里，但以利书九章二十一节，他在这里献五祭的时候，但以利来到祷告。他已经是被掳了接近七十年，他已经是差不多是八十五岁的一个老人家，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七十年，他还能够记得在五祭的时候来到是向神来到祷告。记不记得在这里但以利书六章十节，大利乌王下了一个令，任何人若果不敬拜自己，敬拜任何其他的神或者是人，都会被抌落狮子坑。这个命令一出了之后，但以利怎样啊？即刻回到去自己的屋企，上到去楼上， 他的窗不嬲是开了的，然后一日三次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最后经文说什么？与素常一样，这五个字很重要，与素常一样。他不是说听见了这个命令之后他说你行你素，我自己有我拜我的神，我走上去拜给你看。他不是说特登拜给是大利乌王看，而是他每日都有素常的习惯是来到是敬拜神。一个虔诚火热的敬拜不是一个偶然的敬拜。一个虔诚火热的敬拜不是在人面前的敬拜。一个虔诚火热的敬拜不是说需要一个特别的时间或者一个特别的地方来到是祷告。而是一个有生活习惯的祷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教我们应该要有生活习惯的祷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耶稣讲了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说早期的门徒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说那些门徒都同心都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行传六章四节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十六至到十八节话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而最后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话义人的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虔诚的祷告还有什么的表现呢？我们见到在但以利书里面，但以利是禁食。在旧约禁食的人有什么？哈拿啦，撒母耳的妈妈，大卫啦，有以利亚，有以赛亚，有但以利，有以斯帖，有以斯拉，有尼希米，有撒加利亚。新约有耶稣基督，有保罗，有教会的领袖。我们还见到在基督教有很多古代和近代出名的人，他们都有禁食的习惯。圣经没有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要禁食，但耶稣基督有话给我们听，有什么情形是需要我们禁食。禁食不代表虔诚，但是虔诚的祷告很多时是会禁食。见不见到这个关系？祷告不代表是虔诚，但是虔诚的祷告很多时是有禁食。祷告亦都不是威胁神。有很多时我们的禁食祷告是什么？神啊，你帮我做这件事，我要给你看我是多虔诚，我禁食。你不帮我做，我就不吃回东西。这个不是禁食祷告，这个是绝食抗议。禁食是什么？禁食是有些平时是很喜欢做或者是很需要做的事，但是暂时不做住，不要让这些事来到是影响我们，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神的身上，所以暂时不做住，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这个是禁食的原因。很可惜讲埋先，我们这个圣经当中除了是禁食，仲有其他是圣经人物表示他们虔诚火热的心，是什么？披麻蒙灰啦，是吗？在这里但以利书，在这里以斯帖书和约拿书都有讲到。另外是虔诚的表现有剃头啦，是约伯记一章二十节啦，是捶胸啦，在这里路加福音十八章啦，痛哭撕裂外袍，我们刚才见过以斯拉就是这样，许愿献祭，这些都是虔诚的表现。好可惜，我们现在的教会不是说我们只是我们现在这间教会，所有的教会很多都已经没有了这个火热的心，没有了这个虔诚火热的心，而且表现得非常之的冷淡，很可惜的。有一只马骝， 佢係冬天嘅時候，外面好凍，於是佢想搵取暖嘅地方。佢見到一間屋，透過個玻璃窗，佢見到入面係有個火爐。嘩，佢好開心，佢話如果我能夠入到呢間屋入面，我就一定唔會凍死。所以佢千方百計係想入呢間屋，真係俾佢搵到一個細嘅窿仔，佢就捐咗入去呢間屋入面。啊，去到呢個火爐面前，舉起個兩隻手仔喺度取暖。好可惜，第二日呢、這個屋主返到嚟，呢、這個屋主係 vacation 返到嚟呢間屋嗰陣時，發覺呢隻馬騮已經係凍死咗，佢兩隻手仍然喺佢嘅前面僵咗。原因點解呀？原來呢隻馬騮見到嘅唔係一個真正嘅火爐，見到嘅係一幅壁畫，畫入面係有一個火爐。而家好多嘅教會都係冇咗真正嘅虔誠嘅火熱，係變得非常之嘅冰冷。一個冰冷嘅教會唔能夠係救人嘅，唔能夠係使人得救嘅。當我哋好耐係冇人係洗禮，冇人係得救嘅時候，我哋就要係監察下我哋自己嘅教會，係咪已經成為咗一個冰冷嘅教會，以致唔能夠係使到人哋得救。一個真正嘅為神喜悅嘅禱告，亦都係一個無我嘅禱告。但以利嘅禱告唔係為咗佢自己，佢已經係85歲嘅 老人家，回歸嘅時候唔會有佢份㗎喇。如果佢自己跟埋人一齊回歸，佢喺路上面佢就支撐唔住了，這個路上佢一定會死喺呢個路上。這個回歸係為咗以色列人，其他嘅以色列人，而為佢哋嚟到禱告。Josephus 呢一個歷史學家話俾我哋聽，但以利始終都冇翻到去係以色列，佢係死喺波斯，而且係葬喺帕提亞，所以佢嘅禱告係為咗其他嘅以色列人，佢嘅禱告亦都係為咗神。喺度但以利書九章十六節，你睇下，神啊，為咗你自己嘅名，願你係早日係成全你自己嘅預言。九章十九節亦都係話，為你唔好遲延啊，神啊，為咗你嘅名，你千祈唔好遲延。令到我諗起同創世紀十八章二十七節亞伯拉罕嘅話好相似。亞伯拉罕講咩？佢話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我係好似灰塵一樣咁微小，我仍然都係可以向神嚟到講說話，我感恩。喺度以賽亞書六章五節，我哋好熟悉嘅經文，以賽亞話：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嘴唇不潔，又住在嘴唇不潔嘅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當我哋係感覺到自己係微小，自己係微不足道嗰陣時，我哋就能夠見到神嘅大能。咁樣嘅禱告先至係為神所喜悅。讓我哋睇睇我哋今日講但以利嘅禱告嗰六點，同埋主禱文係非常非常之相似。我哋第一點話係本於神嘅話語，主禱文就係出於神嘅話語，出於耶穌基督自己教門徒點樣禱告。我哋話第二點係讚美嘅禱告，主禱文話：我們在天上嘅父，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啊，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第三點是合乎神旨意的禱告，主禱文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第四點說是認罪的禱告，主禱文說赦免我們的罪，如我們赦免得罪我們的人。第五點是無我的禱告，當我同大家分享主禱文的時候，是 前幾個月我哋係講到主禱文係無我嘅，你冇見到主禱文入面有單單一個我字，主禱文係話我們在天上的父，所有嘅禱告經文都係我們。第六點最後一點係虔誠火熱嘅禱告，嗱呢一個主禱文係冇講到，原因我相信點解啊？因為講主禱文之前，啱啱耶穌基督先鬧完法利賽人假冒為善， 係嘛？佢哋係喺人嘅面前嚟到係禱告，而禁食、披麻、蒙灰呢啲係外在嘅表現。所以我相信，因為係咁樣，所以耶穌基督係冇講到呢啲。而主統文係有講到為我哋日常嘅需要嚟禱告，但係但以理嘅禱告就冇，完全係為他人嘅禱告。喺結束嘅時候，我想同大家睇一睇點樣先至係一個有生命改變嘅禱告，點樣先至係神會火速回答嘅禱告。呢個係一個本於神話語嘅禱告，係一個係尋求神旨意嘅禱告，係一個認罪讚美嘅禱告，係一個虔誠火熱嘅禱告，亦都係一個無我嘅禱告。我哋講到上兩個禮拜講70:7是最伟大的预言。我们说但以利是为了是以色列人是回归而他祷告。但我们见到但以利的祷告，他的眼光是很窄，他只是见到70年当是巴比伦的统治完结了之后，他要求神是给以色列人回到去以色列。但是神给他的是超过他所想所求。神是给了他70:7的预言，当70:7完结了之后，整个外邦人的日期都会完结，以色列人能够是真真正正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安居乐业，有安逸的生活。但我们见到神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比我们所想所求更加好，就是好像以弗所书3:20所讲。第三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为了将来的预言而疏忽了现在所应该要做的事。当我们听见有某某的大师，有某某很出名的牧师传道人是讲预言的时候，我们很兴奋，很想去听一下他们讲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就疏忽了。预言不是给我们知道头入面的知识，预言是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东西。但以利就知道了，他听见神的预言，他现在就开始祷告。这个是其中一样东西我们要做，要为将来的预言来到祷告。另外一个亦都是另外一位是写是预言的使徒，这位使徒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是3:3，他说凡向者指望，凡向将来指望将来的事有指望的人就怎样，就洁净自己像他是洁净的一样。我们不单止要祷告，我们为向将来有指望的人要继续是洁净自己，等待耶稣基督是再次回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但以利书，感谢你给我们是70:7的预言。主啊，我哋见到，我哋若果要有做一个系为你喜悦嘅祷告，我哋系应该系本于你嘅话语，寻求你嘅旨意，认罪赞美，有虔诚火热以无我嘅心态嚟到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呢位又真又活嘅神，俾我哋嘅永远都系超过我哋所想所求。愿我哋每一个人喺度等候紧你再翻嚟嘅时候，都有同一个心。就是继续是持久恒久祷告，继续是洁净自己来到等候你回来。愿你回来的时候都能够称我们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